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21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朴槿惠不久前前往蒙古出席亚欧峰会，四处露出丑相，放出恶意妄言，说什么要实现北方的无核化，要诱导北方表现出正确的变化，还高调声称要履行制裁措施等起凌于卑鄙的请求活动。朴槿惠的妄动再次显露出她这个对抗恶女丧心病狂，满脑子都是对同一民族的否认感和敌对意识的居心和原型，只不过是每当她访问外国的时候，国际社会所目睹到的那令人作呕的丑态的重演。朴槿惠掌权以来访问外国竟达20多次，可她不管对方是谁，不论议题是什么，都无理重伤同一民族，重谈老调，演出了种种离奇古怪的丑态。朴槿惠的这次海外之行是一次逃避之行，目的在于避免南朝鲜民心对决定部署屈辱性的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顽强抵抗和强烈谴责。尽管朴槿惠一伙面向世界极力提倡北方无核化和对北制裁等，但那再也行不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没有人听信的噪音公害。对此他要放明白，不要乱嚼那肮脏的舌头。逆贼朴槿惠的这次海外之行更赤裸裸地暴露出，他就是把民族利益统统出卖给外部势力的天下无二的国际娼妓，是一直给全体同胞强加不幸和痛苦的穷凶极恶的妖怪。谈话最后指出，逆贼朴槿惠罪上加罪，犯下弥天大罪，一定会遭到历史的严正审判。